缺点变成焦点，今天新鲜改变。

yellow lemon tree.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都不注意， 耶，是八般武艺， 是我是不是要再创造未来，是不是我又在让继续给爱带动全场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们爱源源不绝，也是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扔掉，是就在轻靠脚下越走到全世界又更新一遍，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 送你这是八般武艺，这是无二独一，世人都在注意， 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爱带动全场的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灵感源源不绝，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是是轻敲敲响乐送到全世界又更新，别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笔尖， 送你的是八般武艺，这是无二独一，世人都在注意，天下的是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其实都是为你， 都在注意， 天下的是八百五。

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直走都要这上帝报道，自然快乐统统改不掉，任你思考。 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it in the big sunshine, you make it in the light, let's bury all the hatred, let us get along 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迟早都要这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任你思考，我们都好，我们都是鸟，冬天飞翔奔跑的怀抱，一起吐槽地球快一早放弃思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在跟谁打篮球？ 魔族又换手，果然陷入突破。我这种 level 不是你能够防守， 你能够防守。你别在我的面前炫耀。 从今跨过我的球，一手破网，两分中我的对手，不用感到失落。 赢球这种天分你没有。 想跟我决斗，你还要练很久。我生而为王，生你是我的王后， 是我的王后。你别妄想能够打败我。 要不要用脚绊脚？ 是 你弱就快点逃。斗牛要不要这地盘我要？你现在还来得及逃？斗牛要不要用脚绊脚？ 是 你弱就快点逃。斗牛要不要这地盘我要？ 跟着我的脚步走，我冷静从容掌控这个宇宙。 你以为在跟谁打篮球？ 我左右换手，果然陷入突破。我这种 level 不是你能够防守， 你能够防守。你别在我的面前炫耀。 曾经打过我的球，一生破网，两分钟我的对手不由感到失落。 赢球这种天分你没有。 想跟我决斗，你还要练个球？我生而为王，生你是我的王后。 你别妄想能够打败我。 安慰，没必要。